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槽东移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傍晚前后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请注意防范。后半夜受到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带来二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转晴。明天白天晴朗天气，北风轻拂，适宜节日出行。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阴天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3到-5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从尼安德特人的消亡，到青蒿素类抗疟药的诞生，从如何珍藏时光，到怎样制作一个哥哥，2018年的最后一天，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陪伴大家在进化和探索的时空中穿梭。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进化，激励人心的故事，更有让人流连忘返的科学之谜与自然之美。播出后浪出版公司、尼安德特人以及如何制作一个哥哥、迟到的报告、中国523项目50周年纪念版、疯狂原始人、时间的珍藏。嘉宾书评人学者汪冰博士，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用知识充实自己，用好奇迎接新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我们的节目从哪儿开始呢？ 新的开始，新的希望，希望今天一切能比昨天好。我是不指望了。我叫小一，这些是我的家人，咕噜家族。从我们穿的兽皮和后挺的额头，你应该能猜出来，我们是穴居人。哦。大部分时间我们待在洞穴里，在黑暗里，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是啊，多可爱的家啊！当我们离开洞穴，得在残酷危险的世界里拼命找食物。而我还得拼命忍受我的家人，这儿就剩我们这一家了。以前还有一些邻居，瓜达一家被猛犸象踩死了，花子一家被一条沙蛇吞掉了，欧古一家被蚊子叮死了，索格一家都感冒死了，还有咕噜一家，就是我们。我们一家能活到今天，全靠我爸爸。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听到了吧，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从哪开始？从新的一天开始。没错，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崭新的一天。那么今天呢，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的节目应该这样讲，丰富异常。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因为只有他来了，我们的节目才能够如此的丰富。王冰博士您好。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应该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上午好。 对，最后一天已经来临了，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对，我觉得今天能够上读书俱乐部，特别是能做直播，内心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很多的时候这是假期，对不对？对很多人来讲，他们可能都已经去度假了，但是能够以直播的方式和这么多爱书的朋友度过2018年最后一天，至少是最后一天的宝贵的小时，我都觉得是特别荣幸的事情。 而且特别要跟大家来说，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王明博士会给大家带来重点介绍的书籍，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些啊，有的时候只是一本，也就是说一本主要介绍的，另外一本呢可能是帮助大家辅助阅读的书籍。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口气儿就在节目片花当中把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全部告诉给大家了，并不是王明博士今天不给大家发福利，而是我们特别想啊，把这样的一些内容通过一种有机的方式和大家来分享，让大家在阅读文字的时候，在欣赏那些精美的图片的时候，突然会发现哦，我们人类原来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我们所有的生活都非常的美好。哎，王明博士，既然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有这么多的书，这些书的一些大致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做逐一的讲解。当然这当中啊，也有一些重点阅读的内容，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 刚才刘莎说的好，过新年就得有个新年的样子。既然我是新年将要到来的这一天和大家一起跨年的话呢，也应该多带点礼物，所以我们今天带的书就比较多哈。但这个书呢，还有一些脉络可循。我们首先会提到的一本书叫《尼安德特人》，这既是一部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刘莎精心剪辑的电影《疯狂原始人》中的主角之一哈，尼安德特人的一本叫科学探索书籍，也是研究他的科学家的一本半自传。这本书非常妙趣横生，而且充满了悬念。除了尼安德特人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绘本叫《疯狂原始人》。这个《疯狂原始人》中呢，讲的不是尼安德特人，而是现在是认为西欧人的祖先的一群原始人。那这个书呢，就不同于刚才说的科学家的传记，或者说一个科学探索的科普书籍，它是一个能够让你花几十块钱就可以让孩子欢乐一整年的游戏书，有科普的同时还可以告诉你原始人是怎么玩的，怎么生活的，可以让你的孩子提高野外生存能力，可以让他动手做实验，当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翻开这本书，你就发现当原始人欢乐也挺多的。 可是汪明博士，我自己看这书的时候，我自己欢乐了好长时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应该看这书吗？这书挺好玩的。 说明我觉得你一定是个好的家长啊，因为你能够从童书中也得到快乐和乐趣。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书呢，有三本是童书，但是这些书也适合大人阅读。 没错。 那还有一本呢，是和人有关的，就是如何制作一个哥哥。这个书相当的气派，因为的开本特别大。我不知道这应该叫多大的一个开本，这是我目前见过的绘本中最大的一个绘本了。听这名字大家就觉得有趣哈，如何制作一个哥哥。那这个书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啊，据说读过书的很多小朋友都会按图索骥想给自己制造一个哥哥，但发现最终这个哥哥没有像书中最后写的一样能够站起来陪他们一起玩，那这可能是个副作用。但副作用的前提是这个书很有代入感，所以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当然制作一个哥哥只是媒介，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了解人体的构造以及人是如何成为人的。那还有一本呢，跟我们的人类健康有关系，叫迟到的报告，讲的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一个523项目。说起523可能很多人陌生，但说起屠呦呦很多人都很熟悉。 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第一个提取了青蒿素的科学家，也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屠呦呦，我觉得他得到这个荣誉受之不愧，但青蒿素的诞生，包括它应用于临床治疗疾病，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也少不了很多人的参与。那最后一本呢，叫《时间的珍藏》，真的，我们刚才讲到几本书，也是跨越了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时间。那这本《时间的珍藏》讲的是，如果时间不能停住的话，我们该如何把时间藏到我们的记忆当中？这本书很特别。 你可以做叶子的标本，也可以做小动物的标本。 对，它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手机上具备的一个功能，叫延时摄影。哎，它是用这种延时摄影的方式，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个种子从开始扎根发芽到慢慢长成一个成熟的植株的过程，里边就讲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把时光 一张一张的拼贴在一页纸上，进而你看到了世界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进而你有办法通过类似穿越的方式重新梳理大自然的四季循环和轮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事情。 也就是在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这不是上下五千年了，这是好几百万年的时光，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穿梭。那当然要从尼安德特人开始讲起。王明博士，其实谈到了人类的进化啊，到现在为止呢，很多的不解之谜，比如说，为什么当时第一个，如果是按照科学家的推理啊，那么第一只在树上生存的一种猿类，它走到了地面上，然后慢慢慢慢开始了人类的进化，从猿到人。那么这第一只啊，从树上下来的猿，它怎么想的？为什么别的这些猿类都没有下到树上，而只有它们从在非洲那个地方啊，从树上走到了地面？那后来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原始人，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时候的人类并不是我们现在和我们人类很近似的智人，和我们现代人很近似的智人，他们可能更多的还偏向于灵长类，比如说猿类呀、大猩猩，因为他们的包括思考的能力，包括他们动手，哎，他们绝对不能够到电台来上直播，对不对？他们不会是这么复杂的这些推子台子。 你说的非常对啊！ 而且他们那时候也没有这么丰富的语言，还有大家听到背景音乐没有？他们也不能够创造这么多的音乐，所以那时候他们是很初级的人类。但是这样的初级的人类，其实种类也非常繁多，只有一部分最后留存下来，然后一代一代演变过来，而有很多的人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消失了。那这些都是未解之谜，在这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重点介绍的尼安德特人当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注意，并不是全部的答案，对不对？ 你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完满的解决了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原始人。其实大家在看《疯狂原始人》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个电影给我一个最大的触动，就是原来地球上曾经不只有我们一种智人在，这不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国家之间的区分，而是不是一种智人，你有没有想过？这太逗了，因为我们现在人默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人。 大家还记得那个法国那个汽车的名字啊，标志上面很多人都说那个标志的那个车的那个小跟那个狮子头的， 觉得 是 站立起来的狮子， 其实那也是一种原始人 啊。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回顾地球的发展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人为什么胜出，人为什么是人，以及这些智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从尼安德特人的消亡到青蒿素类抗疟药的诞生，从如何珍藏时光到怎样制作一个哥哥，2018年的最后一天，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陪伴大家在进化和探索的时空中穿梭。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进化，激励人心的故事，更有让人流连忘返的科学之谜与自然之美。播出后浪出版公司《尼安德特人》，以及《如何制作一个哥哥》《迟到的报告》《中国523项目50周年纪念版》《疯狂原始人》《时间的珍藏》。嘉宾书评人学者汪冰博士，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用知识充实自己，用好奇迎接新年。 再过几个小时，新的一年2019年就来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汪明博士带给大家非常丰富的一次，我们应该叫穿越。我们好几百万年都过去了。刚才说到了，为什么人类要研究原始人呢？ 我们刚才说到了人为什么要研究原始人呢？因为他们影响了我们的发展和进化。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历史倒过去，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尼安德特人战胜了我们，那今天我们也不会坐在这儿做直播了，对不对？他们将成为地球的霸主，但是他们没有，这里面有原因。但是从某个角度，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实际上我对这本书的兴趣是来源于在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做了一次基因测试，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事儿特别火，有好多基因测试的平台，他们可以测试你的基因组，包括你携带的基因可能和某些生物的性状，比如说你的深睡眠质量是怎么样的，包括你是不是容易得某种糖尿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等等啊，甚至精神疾病的罹患危险是多少。但是这个报告中让我最惊讶的是，里边有一个测试是尼安德特人基因的比例，我测了一下，我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的比例是 2.86%， 而且我超过了在这个其实是一个海量的测试平台上 42.03% 的用户。我就在想，当我的基因中也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人类和尼安德特人的爱情原来是真的。 你应该即便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也不会特别多，因为尼安德特人有一个特别典型的这个外貌特征，就是大眼睛，可大可大的大眼睛。王斌博士，你的外貌明显和尼安德特人有巨大区别。 如果大家看了《疯狂原始人》，就知道尼安德特人的长相，根据复原的结果啊，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经典原始人的长相。所以，当这个有尼安德特人和人发生基因流动的事实出现，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甚至是觉得这是人和兽之间的联姻，或者是一种基因交换。但事实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曾经在地球上出现的很多物种，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消亡，他们是通过基因这种交换的方式，把他们的基因保留在了其他的，比如说智人的身体当中。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就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经常现在被认为什么呢？被认为给现代人带来了一身病。 谁说的呀？他们也和我们现代人类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刚才我们说到了尼安德特人是原始人，但是他们也是群居生活在一起，而且他们也能够照顾老弱病残，他们也有工作的分工。其实除了他们干的这些事儿都不是特别完美特别高级的话，我认为他们可以当做我们人类在特别小的，比如说你3岁5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个时候的人类也是在慢慢长大的，不是你生下来，王斌博士生下来就45岁是吧？ 不会，你说我的智力生下来就45岁了吗？尼安德特人确实也有从某个角度让我们出乎意料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发展水平可能没有像电影上感觉那么的原始和落后，但是最终他们没有胜出，可能和他们的大脑发育有关系。我看到的数据是，实际上他们的经过复原以后，发现在2008年有一群科学家发现了在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尼安德特人幼儿化石，用电脑三维重建的方式就发现呢，这个尼安德特人脑部出生的时候和现代的智人，就是我们啊，大小是相同的，成人的时候呢还稍大于现代智人。他们的身高呢，尼安德特人的男性啊，1.65米到1.68米，他们有强健的骨骼，比我们现在的智人更强壮。女性呢是1.52米到1.56米，总之呢，他们就属于那种身材不是很高，相对来说比较矮小，但是非常粗壮、孔武有力的那种类型。他们的基因虽然混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大概约2%左右，但是这部分基因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影响的。刚才我已经说到了，我看到有杂志的文章，科研杂志的文章发现，这些基因和比如说人类的血栓、皮肤损伤、尼古丁成瘾、尿失禁、营养失衡都有关系。还有人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简称尼人的基因，导致了人类患二型糖尿病等等。但实际上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会发现，这些基因之所以在今天治病啊，不是说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不好，而是他们为什么呢？他们和时代的发展有关。比如说血栓这件事情啊，血栓的形成就是凝血机制过度的发达，但是凝血机制对尼安德特人很重要。 没错，如果他们跟猛犸象打架的时候，或者他们跟什么远古的生物打架的时候，咬他一口，如果他半个小时那血液都不凝固，那就全完了。那个时候他们的血液能凝固的力量强大的话呢，就有助于他们的伤口的愈合。如果伤口不愈合，对于没有三甲医院的尼安德特人来说，那可能离死亡就不远了。 说太对了，因为血栓而死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因为伤口不愈合死亡，这可能是个大概率事件，这也是进化中最终的选择。还有呢，就比如说这个尼古丁成瘾的问题啊。 对啊， 其实这个烟草最初只长于西半球，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才把它带回去的，所以之前这个基因 不存在我们说的这个副作用。 尼安德特人应该没有用过烟草，对不对？ 对，所以实际上在50,000年前他们存在的时候，这件事儿是不会发生的。还有呢，就是尼安德特人有增强的这个抗病毒、细菌、寄生虫、免疫力的基因，这组基因呢，在生活环境特别差的时候是有可以有效的对抗病原体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没那么差的时候，当你免疫力亢进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过敏啊、炎症啊这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哎，所以说到这儿，我也想说，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原始人？你会发现人类的很多基因，它在不同的进化中会有不同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成为障碍。就像我们常说的，比如说大脑对高糖高油的食物是非常非常热衷的，原因就是给大脑功能啊。但是现在我们食物充足之后，这可能会带来麻烦。那说到这个尼安德特人的研究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本书中的这位科学家，叫斯万特帕伯。那他实际上呢是开创了这古 DNA 的研究，就是说原始人或者说原始生物在几万年前的生物，他们留下的 DNA 我们能研究吗？或者该如何研究？他是这方面的奠基人。 如果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推断的话呢，差不多本书的作者他研究的都应该是10,000年以前的那些古人类，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和旧石器时代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呢，更多的是比如你使劲用一块大石头砸另外一块大石头，你砸下去一块。然后呢，新石器时代人们可以用磨制的这样的方法啊，来制作更加精细的工具了。所以他们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研究，我只能说更粗糙的人类，更原始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除了这个石器时代的人类之外呢，比如尼安德特人，他可能是在3万到5万年之前存在的。那其实研究这样的人类的 DNA 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 DNA 这样的细胞内的遗传物质啊，它是非常脆弱的。 它在自然生活当中并不能存在很长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想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对科技感兴趣的话，你知道我们现在人类呢已经启动了，比如说要复活猛犸象，要复活恐龙。那猛犸象呢还稍微好一点，因为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冻土带有一些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基因，然后恐龙实在找不到比较完整的基因。而刚才汪明博士谈到的就是你的 DNA 的片段啊，即便是你做一个保存，如果保存不完好的话，它每半小时就少多少，每半小时少多少，或者一天少多少，多少一年少多少，这样我们就渐渐找不到了。所以刚才就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个难度，就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要是昨天尼安德特人还在的话，今天估计就容易复原了。 对，说到昨天尼安德特人是不是在啊？我们刚才讲到了，研究这个尼安德特人的古 DNA 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它的保存是很难的。所以呢，这就需要在研究的过程中，你要做很多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在书中反复强调了，就是污染的问题。因为这个化石在保存的过程中，可能你看有人的干预，有人的参与，因为后边的生物体可能会死在这个比如说遗骸的周围，包括土壤中的细菌，它们的一些遗传物质都会影响到你提取的这个东西。而且你又没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去对照，你该如何证明它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呢？你测了一段和人不一样的基因，但你怎么断定它是尼安德特人呢？ 把它和其他这些动物啊，然后生物啊，病菌的那些基因都重新再排列一下，如果不是他们的话，那就你只能用排除法了。但是排除法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古人类的基因，对不对？所以这事儿很难，基本上我们得不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如果要按照刚才的说法的话，但是可以从活着的汪明博士身上抽血。 但是也得先知道那 2.5% 或者 2.6% 究竟是哪些基因是尼安德特人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挑战科学家是怎么解决呢？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是刘莎刚才说的，因为细菌的遗传物质有它特殊的地方，这可以通过一些标记的方式，还有人类的遗传基因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标记的方式进行筛选。当然书中讲到了很多遗传学的细节，这也是我推荐给很多对遗传对DNA 分子包括对这种进化遗传感兴趣的朋友阅读的原因，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扩充这个知识。那这个过程其实蛮像探案的，就是你要排除不是嫌疑犯的这些踪迹，对不对？找到真正属于犯罪嫌疑人的痕迹，这可能也是这个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个叫什么？山重水尽 一步路。 对对对，你经常会发现，走着走着，哎，这万一是污染怎么办？万一我扔掉的认为的人类基因可能是尼安德特人基因的一部分，又该怎么办呢？书中的这位科学家都用自己的巧妙方法一一给予了回应。 最后，也就是说，能分得出来哪个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而哪些并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用知识充实自己，充实的实在是量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啊，继续关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一起在一年的最后一天使劲的充实自己。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岁末年初之际，正是全国各大机构发布年度书单之时，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值此之际，带来2018年年度盘点系列专题，发布各大机构年度书单，解析上榜理由，分享精彩内容，回顾2018年的阅读之旅，年度盘点系列，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石岭空。 我是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伟斌。 我是新经典文化副总裁丛书总编辑李欣。 我是商务艺术馆副总编辑陈晓文。 我是社会科学文件出版社索恩图书品牌创始人段吉刚。 我是天域北斗集团副总裁耕林童书馆创始人敖德。 我是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王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 勇敢的话，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 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从尼安德特人的消亡，到青蒿素类抗疟药的诞生，从如何珍藏时光到怎样制作一个哥哥，2018年的最后一天，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陪伴大家在进化和探索的时空中穿梭。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进化，激励人心的故事，更有让人流连忘返的科学之谜与自然之美。播出后浪出版公司《尼安德特人》，以及如何制作一个哥哥迟到的报告，中国523项目50周年纪念版，疯狂原始人，时间的珍藏。嘉宾书评人学者汪冰博士，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用知识充实自己，用好奇迎接新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进行时空的穿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人类的进化以及那些探索的故事。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汪冰博士。汪冰博士，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原始人身上的很多基因被我们现代人说啊，你有这个基因你就容易得这个病或者得那个病，比如你容易得血栓，比如你这个容易啊有一些什么什么健康的危害，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你用错了这个基因。如果你少吃点啊，你身体没有那么多油脂，你再有这个基因恐怕你也得不了血栓，对不对？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话，那么我们调整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吧，从现在开始，那话怎么说来，叫迈开腿管住嘴，再加上养一只狗。 其实刚才说到了我们的原始人基因部分啊，和我们现代人的关系，其实这就涉及到了人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那作为演化遗传学家，也是古遗传领域的开创者之一的斯万特帕伯呢，他其实也对这个问题很好奇，他想从遗传的角度来解释人类是如何进化到现在的。我们都知道人类有两个主流的演化学说，一个是走出非洲，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从非洲走出然后慢慢的分支，还有一种就是多地演化模式，就是人呢在不同的地区，比如我们的中国人在中国，那可能欧洲人在欧洲，非洲人在非洲，我们有不同的起源，最终可能因为这个迁徙 和流动的方式，基因出现了一些混合，但更多的是我们是多地不同起源的智人。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陆漂移学说，如果呢人类呢是从非洲起源的话，那就是从非洲那棵树上下来一个古猿，然后慢慢演变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大陆还是整个的一大块，然后慢慢的呢是因为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有机的这样的一个分开，让不同的源自非洲的人类飘落在现在我们看到的地球的各个的地方。那么如果呢是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起源学说，其实从某一个角度否定了大陆漂移学说，是吧？所以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生物进化，还和地理和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方方面面的关系。 对，以前呢我们是怎么研究这个物种之间的相似性，或者说它们的起源，很大程度是通过形态学。比如说在这本尼安德特人中就举了作者早期研究的例子，袋鼠、袋狼这些有袋类动物，那它们看上去都有袋子，是不是它们在这个种属上很接近呢？其实不是，它们叫一种趋同进化，就是在同样的环境中我们会越来越像。说个简单的例子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有的时候你的基因和你的邻居未必很接近，但是你会发现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人他有很多地方长得蛮像的。 对，比如说以后如果汪明博士咱俩长期去一个极地的那地方生活，那光线非常暗，等到咱们俩再回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汪明博士和刘莎 你用的什么化妆品， 对，你们俩眼睛第一眼睛也变得大了，瞳孔，对，瞳孔至少因为在强光的情况下瞳孔会那个很小，闭合就是闭合的会大，然后但是呢对，极夜的地方，那你想这得张得多大呀，然后还得特别白，脸色惨白惨白的，有可能眼睛还睁得比以往的时候大。 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放在趋同演化里只是一个比喻，因为这种演化和进化是相当漫长的，我们只说的是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能是一代一代的，但是这相似性呢就用来解释刚才所说的长得像，有很多生物学形态学的特征未必是基因上有同源性，极有可能是因为环境压力环境刺激所造成的。 你那么多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我没有 所以我们怎么来衡量他们在进化上是如何分支的，在什么时候分支的呢？那所谓的 DNA 就是一个很好的鉴别工具，在书中也被称为分子时钟。因为我们在分开之后各自的基因都会发生一些突变和变异，那当我们之间的差异越大的时候，同源性越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进化的角度就越早分支，或者说亲缘关系越远，但如果同源性越高越相近，那就可能我们在进化树上的分支越晚，同源性越高，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虽然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在科学家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啊，其实特别不容易去操作去分辨出来，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啊在地球上看到的我们的人类啊只有这样的一种，但是呢在人类的初期的时候是有好多种人的，你不能给它分出来哪个就是尼安德特人哪个就是，而他们有的是在同一个时间段然后会都在同时存在，所以这些东西都特别特别难分出来。反正至少汪明博士咱俩我是彻底别想了，你觉得你学医学专业的 我看这本书我也觉得我不太适合从事这个领域，我觉得智商不够但是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研究古 DNA 这件事情或者古遗传学以前是借助形态，现在其实借助了一个更精准的工具，实际上在书的最后我觉得是更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们在去西伯利亚的时候得到了当地的一个考古学者给他们的一个两个米粒大小的一块指骨，就是应该是脚趾骨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以为这个指骨也是尼安德特人的，后来他们研究了 DNA 以后发现是另外一种新的智人叫丹尼索瓦人，因为这个发现的洞穴是丹尼索瓦洞穴 那完了，你看这是智人，智人已经比尼安德特人进步了，所以他还这个种类啊， 这个丹尼索瓦人他们经过遗传测试觉得和尼安德特人更近，而且其实后续的研究我还看到了查了一些后续报道，他们其实之间也有通婚，所谓的当然那不叫婚姻了，他们之间也有基因交流，还产生了下一代，他们两个是更接近的。这件事的突破性意义是什么？以前我们发现一个小指骨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推测它是不是新的一个比如说人类的分支啊，或者是某种物种的分支，因为这个形态学的证据太小了，我们需要发现整个骨架才可以，但现在只要一节小指骨上的 DNA 可能就能帮助我们在进化树上初步定位它是 谁，他是来自哪儿，他和我们的亲缘关系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以前我们需要大量的证据才可以证明一件事情，现在我们破案只要可能一个毛发中的 DNA 就可以了，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所以是让这个我觉得作者非常非常开心的一点，他早年的探索终于在现在开花结果了啊。说到 这本书的严谨性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小段段落，那当然有前后文的影响，但是我想呢，通过这样的几句的描述，大家应该能够了解得到，在原始人类我们的研究的过程当中，充满了多么多么多的这样的一些艰辛啊，或者说一些随时的补救的措施。自然信守承诺，自然应该是一本书，它迅速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够发论文的书。自然信守承诺，迅速处理了我们的论文。提交论文11天以后，我们收到4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他们都称赞了文中提及的技术，但他们在新物种的命名上存在分歧。有2人表示担心，认为我们实际测序的可能是晚期直立人，他们认为如果直立人与非洲种群一直都有接触，那么他们的线粒体 DNA 差异不会同200万年前第一次走出非洲时那样大。我对此表示怀疑，但第4位审稿人救了我们。他说道，一旦从分类学角度确定了这一名称，以后将无法撤回，因此我相信这样的临时命名是不明智的。我一读到这句话就意识到了我们的愚蠢。同时，约翰内斯已经从丹尼索瓦的 DNA 文库中捕获了大量线粒体 DNA， 我们恍然大悟，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测序大量的丹尼索瓦人的核基因组，可以确定他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关系，或许还能知道他是否是新物种。我们重写了稿子，并删除了涉及新物种的内容。我们表示需要核对 DNA 序列，以此确定丹尼索瓦人、现代人类以及尼安德特人的关系。我们把稿子发回给自然，4月初正式刊载。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我们应该庆幸没有将其命名为一个新的物种。哎，这就是他们在科研的过程当中，还不是科研，是发论文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斟酌和来来回回的倒腾。 这本书里讲过好几次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在科研中是存在竞争的。但是这里面就有个两难，作者呢经常跟他的团队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新发现，你第一个报了，那你就是这个研究或者这个观点、这个理论 的 始创者。 后 面的人做的再详尽，无非是再次的阐述和验证。那对科学家来讲，这个成就感或者说这个标志性就差了很多。那从影响力上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着急的发布了你的表现，极可能有一个问题，因为你没有了解到整个的故事，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作者很严谨啊，他就经常选择知道完整的故事再发文章，而不是知道故事的冰山的一角就赶紧急匆匆地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结果他因此错过过这种占得先机的机会。然后呢，他有内心的动摇，说那我要不要下次也尝试，就是先拔头筹啊，知道了新的信息赶紧先发布。他就真的做了一次，结果非常讽刺，他写的啊，错了，就是好不容易有一次突破了自己对科研的这个坚守，就说我知道的这个新消息，我今天当第一个发布的人，结果错了，最后可能就要面临去修正或者是撤稿的命运。他就坚定了，我必须得严谨的知道所有的故事情节之后再去做这件事情，而不能匆忙的就因为我想当一个让全世界觉得很震撼的科学家而选择做一些出位的或者是没有遵守我专业精神和准则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全书中特别感动人的地方。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从尼安德特人的消亡，到青蒿素类抗疟药的诞生，从如何珍藏时光，到怎样制作一个哥哥，2018年的最后一天，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陪伴大家在进化和探索的时空中穿梭，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进化，激励人心的故事，更有让人流连忘返的科学之谜与自然之美。播出后浪出版公司《尼安德特人》，以及如何制作一个哥哥《迟到的报告》中国523项目50周年纪念版，疯狂原始人，时间的珍藏。嘉宾书评人学者汪冰博士，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用知识充实自己，用好奇迎接新年。 汪冰博士，刚才在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想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定和我一样啊，对人类的进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能怎么做哥哥还有原始人那些内容了，是吧？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原始人的时候呢， 我说到了这个科学家让我们非常非常敬仰的专业精神啊，这本尼安德特人真的值得大家细细的读的一个原因，除了刚才科普知识以外，我觉得这位科学家很诚实，他把自己在科学领域所有的犹疑不确定，就好像比如他写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逗，他有一次没有得到标本的时候，他说他特别想着急的大哭，就像一个想要得到糖果的孩子没有心满意足一样。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科学家共同的心情，科研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游戏，就像原始人在生活当中做的那些岩洞上的绘画呀，或者是翻绳啊，玩石子啊，这都是他们对这个世界好奇所驱动的事情。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讲讲原始人是怎么玩乐的啊。他们可能还没有成型的科学，但是他们也不乏在生活中寻找乐趣，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绘本叫疯狂原始人。 对， 这个疯狂原始人讲的人类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尼安德特人， 是克罗马农人。 对，克罗马农人 加冰人奥兹 他更多的是说了欧洲人的在欧洲所居住的一个智人群体，这个群体应该是蛮发达的啊，因为他们能够制作自己的工具，比如说书中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叫投枪器的装置，就是他们发明的一个能够捕食野兽，同时呢还能够反复使用，特别有意思。那这里本书 这里面一定要强调一下，这里面说的是智人啊，我们刚才说的尼安德特人比他们更古老更原始，而这些克罗马农人他们都已经比他们先进很多了。 其实这本书很有意思啊，我看到有人把这本书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就说这个书呢首先是一个绘本书或者叫漫画书，生动的绘制出了原始人疯狂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同时呢这本书也是一个游戏书，因为它讲到了很多原始人是如何玩乐的， 还有好多科学实验，当然我觉得那时候原始人他们做不了这个实验， 比如说翻绳游戏包括我刚才讲到的玩石子该怎么玩，包括挑木棍把这个牙签染上不同的颜色，当然在原始人那儿那没有牙签，他们可能是用的木棍完成的啊。但这个书中就讲到了你可以把牙签染上不同的颜色，然后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就挑的时候不能动其他的牙签看谁动了其他的牙签可能就失败就输掉了。 你看你挑的都是牙签，我们挑的都是冰棍棍 啊， 这太浪费了用牙签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很少有机会吃到这个冰棍，或吃那么多的话那可能也是对肚子是个挑战啊。 那是我们攒了好几年才能攒出来做游戏的。 哎，说到对肚子的挑战呢，这个书还有人说这是个野外生存训练书，讲到了自然取火，比如说找一根质地较软的木棍，把其中的一端削尖，然后将木棍直立握于手心，尖端在另外一块质地坚硬的木头上，然后双手的这个手掌啊，在手心间快速来回的回旋这个我们削尖的木棒，摩擦产生的热量，再加上旁边铺上一些麻团，因为麻团比木头是更容易被点燃的，不一会儿可能就会有小火苗窜出来了啊！真的是提醒各位小朋友你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书中除了讲到自然取火这个满足食欲啊，可以做吃的以外，还讲到了怎么利用太阳光来加热一个鸡蛋。 在这本书的最后还特别说到了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进化之路，是从南方古猿到直立猿人到直立人到尼安德特人再到现代人，而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克罗马农人他就在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不过不管怎么样吧，我们现在终于回到了现代人，所以汪冰博士怎么制造一个哥哥 继续带绘本给大家。 因为很多的父母都会问孩子说还要不要再生一个啊？好多的小朋友都 说，小朋友说再要100个。 但必须都是哥哥姐姐，你们不要弟弟妹妹，要宠爱自己的人。所以这本书的题目我觉得就很吸引人。这本书我刚才讲到了，开本很震撼啊。这个书其实是以制作一个哥哥为线索，来讲到了制作一个哥哥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就是对人体构造了解的过程。 对，比如说你得用特别坚硬的、还有韧性的东西做皮肤，要不然里面东西就该漏了。然后你可以用，你得用稍微软一点的，然后还得那种中间能通的做肠子。然后呢你还得呢用，比如说因为大脑容量很大，用个盒子来做大脑，就是这本书在教你认识怎么做一个哥哥。虽然这个哥哥是用绳子啊、布啊、纸盒啊拼凑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够知道我们人体原来头部什么样的，身体有脊柱，然后有多少块骨骼，腿骨什么样，然后胳膊什么样，然后方方面面包括内脏呀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小朋友最后做的哥哥活了，可是如果大家如果照着做的话，兴许也有活的那一天。我相信科技会发达 的。 这个哥哥活的方式很有趣啊，因为我们知道做这个哥哥的小朋友他还有个妹妹，他对他妹妹是不屑一顾的，他对自己要做的哥哥是非常期待的。结果最后他怎么唤醒这个哥哥都没用，他妹妹说了句，你要一起玩吗？结果就唤醒了哥哥。我觉得这个结尾非常的奇妙。刚才刘莎也讲到了这本书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啊，它是一个经典的提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的书。对小朋友来讲，其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都是他们想解决的，比如说骨头可能是用木棍做的，但是木棍做的骨头不能弯曲啊，于是就要下一步要截断它做关节，关节无法连接啊，还要用橡皮胶带做韧带等等。你就会发现随着一个一个难题的解决，我们对身体的认识也逐步加深了。 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了，作为现代人类的我们，在这样的其实现代人类的我们，这些医学科技高速发展也无非也就有100年吧，也就是100年间。那么像现在的时代当中，有几个啊改变我们人类生活的，像基因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然后呢字节让我们进入到电脑的时空，然后量子力学也是飞速的发展，让我们大家对这个物理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本迟到的报告，中国523项目50周年纪念版，其实让我们大家了解到在这样的一些进步的背后啊，是怎样的艰辛和汗水。 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青蒿素啊，其实是人和疟疾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进展。那疟疾和人类的关系啊，可以从诺贝尔奖中可见一斑。1902年就有人因为证实疟蚊一种蚊子在疟疾传播中的酶介作用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然后1907年呢，对疟疾病原虫的发现研究又有一位法国的军医夏尔拉维兰获奖了。再到2015年，首位华人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屠呦呦，三次诺贝尔奖啊，1902、1907到2015都和一件事叫疟疾有关系。我觉得这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人和自然之间的相处是需要人类漫长的智慧进化不停地去发展的。 人和自然的相处，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本书，名字叫做《时间的珍藏》。而这本书呢是绘本，但是其实刘莎依旧又看得津津有味，还有这书太精致了。 这书里面有好多好多精美的照片。其实我觉得很多日本的绘本作者，包括他们的这个影集的作者，很细。这本书最触动我的是一个蜗牛如何在两个竹子之间爬行的，因为在竹子之间呢是有空隙的，它是如何从一个竹子跨越到另外一个竹子不借任何的支撑呢？看了图你就知道了，它把一部分身体先伸过去啊，这个瞬间因为作者悉心的放大让我觉得很感动，发现生命原来每一瞬间都这么了不起。 在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常规我们的惯例呢都是带一本书给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发布书讯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预留时间。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首先要特别感谢汪明博士，因为每一年的好书真的特别特别多。作为文津奖评委的我，其实在每年当中啊接触到的书都非常的多，包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年呢中国应该有几十万种，大家注意是几十万种的这样的书籍出版，而且其中呢也有数量非常庞大的好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争取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都把一本重点的好书推荐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阅读，或者像汪明博士的认真思考，把一些书籍啊有 有机的和大家做一个串联的介绍，让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辅助的阅读。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辅助阅读的书籍就不能够给大家详细讲解了。其实真的是特别特别想带更多的好书在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全体成员依旧会秉承这样的一个精神，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王明博士，这一次当我把这样的一堆书 当这些书 送给你让你去阅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觉得哎呀也蛮为难王明博士的，但是王明博士确实认真的阅读，而且把这样的内容跟大家做了一个有机的 串联。我觉得很幸运有机会通过读书俱乐部阅读了这么多的好书。但其实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包括新年马上就到了，我想告诉大家，我觉得迎接新年的正确方式，就像我们刚才在片花里所说的，用好奇迎接新年。而好奇这个世界最简单的最零成本的方式，我们在今天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就是打开一本好书。 不， 任何一本书， 是阅读读书俱乐部不是阅读，是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因为收听读书俱乐部而打开一本好书，我觉得这就是打开这个未知世界的正确方式。当你觉得任何书让你觉得阅读的时候有化学反应的时候，不管它是讲什么的，我觉得它对你来讲就是一本好书。所谓的好书，就是能让你激动，能让你忘我，能带给你影响的作品。 哎，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啊，在我要说结束语之前，我不想再放一首歌了。我把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放的那段《疯狂原始人》的影片的开始带给大家，让我们大家能够理解啊。当我们现在能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我们能打开一本书阅读知识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多么艰难的过程啊！我们应该有多么幸福啊！我想带着一颗愉快的，还有非常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喜悦的心情去迎接新年，才是更加应该在新年做的一件事儿吧。应该现在祝所有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年再会。 升起带来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希望，希望今天一切能比昨天好。 我是不指望了，我叫小一，这些是我的家人咕噜家族。从我们穿的兽皮和后挺的额头，你应该能猜出来我们是穴居人。哦，大部分时间我们待在洞穴里，在黑暗里，日复一日。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永恒是远方。 路上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今晚10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